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四梳四季平安。 好嘢， 咁咩事啊？吓咩事啊？呢个唔做完，完咗啦，好嘅，拜拜。 而系佢系嚟俾人一种感觉咧，就系无论外表啦、appearance 啦、味道啦，都会有一种同 wedding 系好切合嘅一种酒，同埋好 full of love 嘅一种酒咯。咁、所以呢支酒咧，佢都有个 slogan 咧叫 a taste of love 嘅。 茶叶、啊， 但系茶叶点解会有嘅咧？呢、這 个茶叶种嗰阵时间系要种子种嘅， 系 佢系一直系一种子系种一支嘅啫。 O、okay. K， 此志不渝，唔会有二 心。哦，好多古仔嘅，好有趣。 系 有 郑新郎哥咧，就喺度飞索到飞埋个冷场度， 系 跟住接翻个新人，即系接翻新娘子之后咧，就一齐游水过嚟咁 样。哦， 佢戴咗戒指，咁啊，跟住就喺上面做埋宣誓。咁啊， 喺山顶嗰度做宣誓， 喺个岩场上面，即系个岩场顶度做宣誓。宣誓完就一齐落翻落嚟。 咁结果就系、是、我哋嗰日饮紧嘅时候，饮紧嘅时候，我哋身边成为伴郎同兄弟。就中段刺都未食就冲晒落去楼下 seven 嗰个各自各去搜罗走翻嚟啦，系啦，刺都未上，饮晒。 佢中意你大玩魔术散发出嚟嘅感觉，特别系你能唔能够喺你个表演过程中俾人哋感觉到。哇！新娘子同埋新郎哥好幸福啊！ 嗯， 呢种即系话个光嘅折射会比较做得优良少少咧，八生八战嗰个平衡度。 我要加埋一个 cut gray 咯，其实应该 cut gray very good 嘅时候，佢都会有一个八生八战嘅图案出嚟。咁所以一定要系。又要是 cut gray excellent 啦，跟住又有八心八箭，乜食一定唔会差咯。 咁即系反而如果系九心一花或者十心十箭嗰啲嘅话， 小凤仙嗰啲 系啦，但系系有拖尾嘅喎，系有少少 小拖尾 系啦。 Okay, 跟住你见到啲龙凤凤，你会喺度谂，我日头已经就咗你去着垮啦。 系、 你可唔可以夜晚俾我自己拣翻？ 你就唔好俾阿娜听到。 系 。星期二晚八点半 ，Death Kelvin 婚礼进行曲。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不上频道烟花消逝十五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 每本定价为$80。 又到唔方便嗰几日啦， 咁辛苦，你攞咗假未啊？ 做乜要攞假啫？ 七一到梁大游行啊嘛！ 正义不举，人权萎缩，劏房都租唔起，你哋仲唔出嚟行？ 七一上街，同我哋浴火街头一班主持齐心到梁。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卫思杰，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好，翻翻嚟第二节啦，咁啊 ，Kelvin 啊，加入咗入嚟啦， 路过啊， 路过啦。喂，咁啊，头先我哋讲嗰篇文啦，再继续讲落去啦。其实睇完成篇文之后咧，我都讲啦，就系话，即系郁文喺呢篇文章度有少少系真心话，亦都有啲系收咗火嘅，我觉得。 三分一，总之所有 quotable quote， 即系嗰啲可以我哋引经据典，即系哇至理真言嚟嗰啲咧，只占三分一。仲有三分一系佢授意，咁只不过人哋演绎写出嚟写得唔好。仲有三分一就系人哋以为 get 到，其实 get 唔到嘅。即系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啦。 但系睇佢嘅系即系从呢篇文章嘅演绎里头，再睇翻当时郁文成个人 嘅访问。呢篇咧只系一个上篇嚟嘅，如果睇呢篇文嘅 flow 咧，佢仲要写一篇讲网台嘅， 应该系。 我深信佢一定会讲网台， 系啦， 即系唔系话针对人网或者针对，譬如我哋呢啲，我哋呢根本屌啦先算啦咩？微不足道。但系即系嗱，又翻去刁文豪之前喺自己 Facebook 讲啦，啊，居然我哋有节目俾佢赞，郁文从来唔吝啬赞人嘅。佢如果赞得你嘅话咧，对唔住，唔系纯粹赞你，而赞你之余咧，有啲弦外之音佢有用嘅。 系 嗱，我都想讲弦外之音。 有咩弦外之音咧？ 咁最近佢咪因為人力分散，咁拆咗個號稱香港最大嘅網台啦，即係呢個老蕭嗰度啦。你覺得老蕭開咗個新台之後有咩感覺呢？ 靜咗好多咯，成個市面上。 唔係喎，你開新台之後喎、 啊， 之後 都係靜喎，都係靜， 都係靜， 冇以前咁吵吵鬧鬧、熱鬧鬧。 你睇佢而家講咗啦嘛，政治性嘅嘢唔想講太多啦嘛、啊。當然有最新消息啦，但係嗰啲五個一嗰啲唔係講政治啊嘛，講女嘅啫嘛。不過當然啦，五個一個節目主持人網嘅人唔係 sorry， 我真係戒唔到嗰啲叫咩迷惘啊， 迷惘 CEO 啦，即係呢幾日講緊啦，即係嗰間公司如果大股東點嗰啲，我想講呢單啊， 講邊個CEO 先咩大股东先？ 唔系讲林宇阳，大股东就系老萧嘛，即系间公司，即系买汇指嗰度。我真系想讲，因为我见到佢留言，咁留言之前系撑 Rubber Band 嘅，就话屌你哋班友又冇买过 CD， 又冇 download 佢嘅歌，喺度批评佢。我一想讲嘢啦，阿迪啊，你今日饿死啦，你饿死噶啦，但你个閪人嚟嘅， 系啊， 你做咗閪嘢， 系啊， 我唔屌得咩？即系如果根据宇阳个逻辑就系咩咧？你人都就嚟饿死啦，我连一碗饭都唔俾你食，但你做啲閪嘢咧，我唔屌得你嘅。 点解唔屌得？ 哈哈，你都你自己饿紧嘅，我都问我点解唔屌得啦？我就觉得好奇怪啦，所以我嗰日忍唔住我都抽水，但系都系好轻微咁抽，因点解咧？都当呢朋友，虽然佢话唔识我啦，我当识啦。咁好啦，你条友做啲错事，虽然我冇养过你，冇俾个碗饭你食，你明系错，我唔闹得咩？ 我唔系咁样嘅，因为咧佢嗰刻咧，佢觉得系咁屌啦，俾嗰班变咗閪人。所以其實佢都係常去屌一下人啫，同 Robin 已經冇關係㗎啦。 你唔去屌 Mr. 嗰陣 咩啊？ 你唔去屌 Mr. 嗰陣？ 佢覺得嗰陣冇咁犀咯。 冇咁閪咩？ 係啊， 嗰陣因為純揾食物。 係啊係啊。 即係學啊邊差個唔即係揾食啫，大曬。 犯法啦，係啊係啊。 黃子華， 黃子華， 黃子華大曬咩？依家 犯法啦，係啊。 唔係㗎，唔係咁樣嘅。但唔緊要，我哋講翻呢間公司先。 唔係㗎，錯啦，揾食啫，大曬啊，係㗎，人哋都係揾食㗎啫嘛。 哦，但我想講翻。嗰间唔系叫屋，嗰间叫做汇子系咪？ 系啦，喂，呢单嘢唔揾食啫。 我可唔可以从法律层面先讲啊？ 你讲咗法律层面先。 即系私人公司又好，或者上市公司又好，呢间公司如果揸住个物业，咁但系呢间公司又唔派息，即系咧你系投资者，就算间公司赚钱，佢都 hold 住唔派息。嗱，上市公司又唔得嘅，私人公司得。 系 啱，讲得啱。佢话只要上市公司大股东唔做任何嘅话咧，你出唔账，只有做一样嘢嘅咧。嗰、那個叫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 即係因為我作為小股東， 小股東係啦、 啊，我投票唔夠你投，但我俾你屈得好緊要，你賺錢唔分俾我，但你有出糧喎、啊， 係， 咁我申請你清盤，得㗎，鬱敏絕對得， 係可以㗎、 啊，有間咁嘅公司，有物業喺度、 嗯 ，今時今日呢個物業用唔到啦，要賣咗去，可以啊，但係咧最交易佢話物業成日睇過，好似話出個價想買添， 嗯。 其实唔系你出唔出价想买，如果清呢间公司盘嘅话咧，只会跟市场机制， 系， 即系如果法庭判 判起上嚟系啊， 要卖啦， 市值计， 市值 系， 或者揾间测量师行，或者揾间 产业测量师啊， 产业测量师，即系梁振英嗰扎， 系啦， 或者揾呢、這个地产代理 系 去放 OK 嘅， 系， 只要攞个 quote 咧，即系攞个报价咧多过三个，就唔话私相授受咧就 OK 啦。咁啊，居然阿宇阳讲啦，话我哋作为大股东。大股东，我乜都唔做，你出去账，你乜都唔做出去账，我咪清你盘咯。依家出唔起律师费咩？人哋嗰个捻样出律师信仲得啦。好啦，所以又要讲啦。阿迪，我应该喺我节目讲嗰次，律师信好贵嘅咩？ 唔系好贵， 八九啊嘛，你咪讲个 八九成本价 系咯， 收千五 系收千五 啊，已经赚多咗你七八嚿水，攞出去饮酒啦。 O、okay、K， 但如果你识得我，帮你出八嚿啫， 系 即系咁律师信咧，晒够佢出律师信。把 X 咩？但問題，你收到律師信，你知唔知個 implication 即係個效果係咩咧？ 係咩咧？ 咪就係唔係我寫信俾你，揾個律師寫信俾你咯？ 即係冇計傾咯，三個字就係。 唔係，係唔係冇計傾，係想同你傾啊。係 啦， 係 啦。 咁但係唔傾咪唔傾咯。你出封信俾我，你咩最大鑊？唔係你出封信俾我，你最大鑊出封信俾我，跟住我答你啊。嗱，如果我答咗你，譬如 Kelvin 今日你出封信， 係 就係有個撚樣主持。屌你咩喺呢个台成名嘅，跟住咧应该同佢倾续约或者再开节目嘅，跟住我唔知跑捻咗边度，执鸠啲畜生开节目，好捻红啦，又抽水啦吓， 系咯， 咁啊跟住啊，你又觉得佢影响咗你个台嘅收益，咁 sorry 咯，你个台请佢嘅时候有冇俾钱佢？冇、啊，咁即系兴趣嚟噶啦，即系做咩都得啦， 系， 咁好啦，我做捻咗啦，但系咧依家我觉得有啲嘢想同你倾，我出封律师信俾你，个情况就等于我唔想同 Kelvin 倾， 阿迪啊，你帮帮手，反正你同阿 Kelvin 系 partner，我同你讲完同佢倾啦，一样，不过阿迪唔会收我钱咁解啫嘛。好啦，封律师信就咁啦，好啦，出律师信啦。咁啊 ，Kelvin 啦，你系懵懵地啦，屌啦星，你识得我噶嘛？有嘢唔揾到我倾咩？你唔识我老婆啊？你唔识我身边人啊？你唔同我倾，正扑街嚟嘅。但系收到封信啦，我想答下你，咁啊揾阿黄河金嗰扎啦，又答封信啦。黄河金收六嚿添，可能 系， 因为黄河金唔写英文信，又唔识英文，又告我啦。吓、啊，你咁耐以嚟都未出过一封英文信嘅， 系 吓呢个唔系我讲嘅英文，诶唔系阿土讲。 屌你老味， 你有捻出嘅英文信系识捻字啊？ 佢唔出，诶、可能唔出啫。 唔识嘅，屌大家斗答啊！我快佢。咁啊好啦，咁啊我嬲啦，咁啊揾个自己 friend 律师啦，譬如揾阿黄河金啦呢扎啦，咁啊答封信俾你。好啦，你收到啦，你又好捻头晕啦，因为点解咧？你第一封 send 俾我咧，通常律师就咁啦，俾14日时间你回复，14日唔回复咧，我就根据法律程序咧，可能会做你啦。 嗯， 对唔住，14日呢个唔系法定程序，只不过一般香港嘅习惯就我都会俾两个礼拜你嘅，俾两个礼拜时间你，你答唔答我咧就睇我做唔做咁解嘅啫。 嗰、啊 那个我动作要话你知，你乜都唔答我咧，我要告你，我直接告你。咁所以咧，我同嗰个捻样讲啦，你出得律师信嗱，依家我已经计过啦，够两个礼拜有突噶啦，告啦笨柒。 嗯。 即系呢啲我帮我当帮阿郁敏挡下啦，成日嘈佢费事，我都有压力噶嘛，帮我挡下啦。 跟住 你告啦，笨柒，佢唔会噶， 系 因为真系要告啊，要使钱噶嘛。 系 佢唔系冇钱啊，大把钱啊，有都留翻俾屋企啦，告唔好玩啦。 喂，但系呢单嘢点去拆？ 唔系层楼卖紧噶。 卖紧啦，卖硬噶，系搬地方啦，人哋 搬地方另外再筹。 唔系，其实有几个问题嘅，第一样嘢就系点解即系教主咁猛咧？你又唔 你两剂， 即系呢个累积噶啦。 你明唔明啊？佢两剂唔系话两剂觉得自己抵喺社记嘅时候筹过一嚿钱200万到啦。 呢度咧嗱，真系 嗱嗰嚿钱咧就摆黄河金律师， 系 嗰间律师行做信托嘅， 系。 但系筹嘅时候咧，对外讲就话买会址啦，但系筹嗰一刻咧就冇讲过筹嚟做乜嘅。 嗱，其实咧我嗱呢个当我完全局外人嚟嘅，我嗱呢个问题亦都可能好多。听众系听落好冷门，但系即系唔好意思，各位 都要讲下嘅。 俾我俾少少几分钟我，我真系想问你，嗰时候咧喺社记嘅时候开始筹钱噶啦嘛？ 嗯。 咁嗰时候呢个会址系个 冇买会址，嗱，我哋筹咗200翻嚟。 系。 咁200咧，一路谂住顺头顺路话咧，真系想买个会址嘅，因为嗰时 候 文苑好捻劲噶，识到地产商噶。 系。 我哋租呢个荔枝角嘅时候咧。嗰度好平租嘅咋，象徵式收嘅。 地產霸權嚇，跟住咧。 唔係霸權，即係佢有啲同學，因為佢紐西蘭讀書噶嘛， okay, okay. 即係好多 friend 嘅。 係。 咁嗰時咧，我出街睇過啦，就鬱敏咧就唔想要工廠大廈， 係 就想要啲都係商業大廈，就覺得 似翻個後者係嘛 ？No， 係 純粹諗升值嘅問題啫。住宅升得最快 ，OK， 但係買唔起。 係。 咁啊，商業大廈同工業大廈咧，工業大廈平啲，地方會大啲，但係升值能力都係低啲。 係， 如果買商業大廈咧就好啦。 嗯。 咁如果賺到賣翻派翻俾一啲人，嗱唔係講阿鬱敏想 cap 税啊，即係如果賣咗賺咗錢派翻俾人咧，就我哋唔使欠人情。 啱啱啱。 自己有個錢買，啱曬嘅。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如果唔再租個鬼添嘅單位之後咧，我哋個月交10000几蚊租。 哇！好驚啊！咁講啲咩？ 嚇， 跟住 唔係鬼添個單位講咗咧，原本權管嚟噶嘛。 跟住咧 喺差人圍啫嘛。 跟住 第一我成日經過。 係，跟住咧。 咁啊，但系一路都唔得啦。咁啊，后屘就分裂嘅时候，其实唔系分裂嘅，搞公投就唔够钱。咁嗰时问个律师意见，其实问我先嘅，但系佢哋唔当我律师啊嘛。咁问黄金食柒咩屌咩求金咁， 铺老面啊。 咁啊，筹翻嚟嘅时候冇讲点用嘅，咪照用咯。咁嗰时公投咧用一啲嘅，就谂住公投期间应该筹到啲可以补翻。咁结果分裂啦，分裂梗系唔俾佢啦。咁但系郁敏同阿大舅其实想告我哋嘅，只不过咧就有个好热心嘅网友，亦都有个好热心嘅网台节目主持人，亦都有个好热心嘅会员，就自己出钱喺报纸登咗篇，只要不相伴。便可不相欠， 系 就话啦。如果咁唔开心，不如你走啦。其实嗰样嘢影响唔到郁敏嘅，只不过呢个人要面，咁觉得你叫唔叫我走，我咪走咯。咁结果心水冇搞咗个嗰啲支持者聚会，咪跟住咪唔知500有600有走嘅，有捻咩？屌成个社结，当其时你未走嘅时候，都系得700多人会员啫嘛。我哋从来啲会员都唔交会费噶啦， 退会补停。 即系根据呢个蔡之唔系，根据蔡之阳讲法，我哋社结支持者全部系社会上最失败嗰堆嚟啊嘛，边有钱交会费啫？但 anyway， 佢搵咗500有600出嚟啦，咁走。咗啦，跟住搞呢个人力啦，人力有筹期买会址，咁又筹一嚿咯。 哦，即系而家呢一嚿咧，即系 另外筹噶。 哦 ，OK。 但系另外筹又好得意，佢又唔系摆原本普罗政治学院嗰间公司， 系 又另外有间公司。 咁我调转枪头啦。 你记唔记得嗰时写记筹嗰阵时候，咪有段录音嘅？ 系， 即系其实好抵死嘅。录音喺边度咧？政府总部嚟，旧政府总部 系 喺会议室嚟嘅。嗰层楼所有议员可以用嘅，嗰层楼咧就系陈伟业同埋。 長毛個 office， 咁我唔開名啦，有幾個衰仔助理嚟㗎啦，邊個助理自己諗啦。咁嗰日唔知買咗啲新嘅錄音筆，不如試下佢啦，就攝咗喺台底，唔小心錄到囉。咁就教啲僆仔唔好喺網上面成日搞人，或者搞人哋高張啲，唔好俾人捉到。第二啦，不如我哋籌期啦，如果買匯紙升值嘅話，我哋又賺到錢呢樣嗰樣， 就咁搞掂， 就咁搞掂囉、 喂，咁我又調轉出去頭問啦，咁原本嗰嚿我嚟可能買匯紙嗰嚿請 買咗啦。买 咗 咪就买 咗汇资噶， 即系老萧依家有股份嗰份 买 公司。 原本我阿教主冇拎走嚿钱啊嘛，原本啲社企嗰嚿咧， 社企嗰冇啦，仲喺社企度，不过我估用晒啦。 O、okay, K， 因为社企依家筹款能力咁低。 O K， 咁啊，踎个抗争基金得 400万。教主上咁啦，我觉得 又要养刘山青个老婆，即系阿青姐。咁啊，仲有我怀疑依家立法会最多议员助理就系长毛噶啦。 O、okay, K， 因为个个冇嘢捞到揾佢做助理嘅。 明白啊，咁都要多谢翻教主嘅，我觉得。 啊，嗱，一点解嗰嚿钱如果唔系因为教主筹唔 到？系啊， 真心话， 呢、這个 包括我哋公投筹嗰万万现金。 系 吓、啊，虽然原本我哋捐现金嗰度有咧，不嬲有捐开俾阿牛嘅，唔系德文牛，即系阿老牛。 系 咁啊，教主成日屌嘅，嗰啲人啲钱你收，但系公投嘅时候又揾嗰度有捐咯。 系咯，嗱，旧事讲完啦，我哋讲翻新事。嗱，有一个法律嘢问，请教阿贵先，就唔知阿教主讲过完嚟，即系有个网友就打去天外有天音嘅访问咗一个，唔知系咪华裔教主嘅 fans 咧，就系话原本嗰个规程里边，即系 M&A 里边啦，写过话呢嚿钱或者呢间公司我嚟做乜嘢，就净系我嚟 hold 呢个咁样嘅物业，可以咁样规定个？ 可以噶，佢唔跟呢个公司法。 系， 因为点解？其实我一般人开有限公司咧， 系啊， 我哋有个章程噶嘛， 系啊， 章程有跟公司法嘅 standard 章程， 系， 嗰个叫 table A。咁但係佢如果有啲特別嘅 purpose， 佢、 哦、 可以 set 間公司 額外加啲 唔係使多啲律師費，叫律師 draft 個淨係 tailor made for 你囉。咁但係佢黃學金啊嘛，反正你章程中文嘅嘛，佢寫得到啊。 哦 ，OK，、啊、明曬、 啊。如果英文嘅對唔住，先講對唔住啊。我以為你唔識英文。 OK， 喂，但係而家賣咗個舊啦，即係賣咗。 唔係未賣。 嗰 間公司仲 hold 住，依家要開會嘛，所以阿大舊先至出律師信就話要開會啫嘛。其實冇需要啊。你咪跟翻公司法，要俾幾多日通知？通常都係14日啫嘛，俾翻14日通知，佢到唔到唔理佢啦，照開會。不過依家人哋玩大啲，好似勁啲，揾律師做啫嘛。呢啲黃世澤大把啦，黃世澤阿哥都係律師。 哦、oh. ， 否則阿黃世澤就唔會律師信摸人啦，又唔使錢啊嘛。 喂，但係而家個情況係，假設佢哋董事會開到啦，開到完之後 ending 跟住賣啦，諗住。 嗯。 咁係咪啲小股東都應該有得分返？ 有股權㗎，係 啊， 一定要有張揸住個股權嘅、 啊， 可以分返。 而家講緊有啲原來係有股權㗎嘛，原來 有啲冇股權咁啊，有啲純粹啊鬱敏我最支持啊，俾佢啦，或者老蕭我最支持，俾佢啦嗰啲。 冇計啦， 冇根冇強嗰啲冇計。 咪即好似以前咪 D， 有啲人咁覺得啦，咪即類似少少似即 DBC 嗰時候有啲爭拗咁樣咯。 DBC 嗰邊係爭拗咧，成單都係騙案。 哦， 又等佢告啦。 OK， 唔該交代下啦，嗰嚿錢究竟做乜咧？ 咪搞 D 一百啊嘛，搞 D 一百。 係啊 ，D 一百使唔使兩嚿？你搞個網台啦，你個台使唔使兩百？ 哇 ，D 一百要噶 ，D 一百梗要啦。 點解啊？ 哇，你有冇睇 D 一百個銷條老鏈咁大個幾乸靚？ 佢衛星射翻來嘅咩？ 有噶可能。 即係佢亞太一號射落嚟嘅。 神舟十號係啦。 好啦。 仲有主持哇有咩噶嘛？咁我哋咁衰嘅，我哋全部碌卡噶嘛，系咪先？ 碌咩卡啫？你度有走咁得啦，使撚人工啊，傻啊！ 你D100唔得噶嘛？ 咪咯 ，D100全部出人工嘅咩？ 系啊， 我唔信。 不過有近期個主持就話成即係啲量期 出唔出？喂，嗰個叫咩名？我成日搞錯，因為黃師傅 係啊， 佢叫黃師傅， 黃偉文， 但係唔係我喺即係人網識嘅 黃偉文， 佢緊喂呢度可唔可以抽少少水啊？ 有咩啊？ 佢同D100緊嘈咩咧？ 咪就係、是、咪 出糧唔 其中一樣啦。 等等啦，嗱，大班未有股權爭拗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有個 friend 啦，阿探長啦， 冇錯， 佢做個客， 佢話 OK 嘅喎， 我知一集都五嚿水噶嘛， 唔記得啦， 有人多啲，你知唔知我第一次上去試麥，因為我同 Q 仔熟啦，我話我興趣開麥，係我試麥佢話俾五嚿水的士錢我啦， 係， 唔係唔好彈鐘，後屘彈鐘又係土啫，係咪個？但係個問題係嗰五嚿水的士錢未俾我嘅， 係咩？ 嚇 咁樣樣啊？ 嚇，但係思豪將藥找足嘅 ，OK， 因為思豪留翻喺嗰度啦，但係講真。佢哋唔老土㗎，俾足㗎， 就係唔知啊，所以咪你 就唯一黃師傅屈佢， 所以 覺得聽眾唔夠多， 我哋 唔夠啊，阿一哥多係嘛？ 唔知 冇啦，我哋沒有客觀嘅事實拿住，所以就不 敢。唔使客觀事實，主觀嘅願望都得㗎。 即係唯有食花生咯，唯有就 咁依家搞成點啊？即係已經離開咗啦， 離開咗㗎啦。 咁喺邊度錄啊？ 嚇、啊？ 喺边度录？ 佢哋就我唔知道，我冇跟进佢哋嘅节目。 咁都系拉佢翻嚟啦。 由你。 唔系啊？点解咧？佢嗰啲分析系好过黄柏康嘅。 咁但系人哋喂，人哋做又系都系揸开747噶嘛？系咪先？可能又唔想我哋艇仔做咧，都唔好讲佢啦，讲翻咩啦？ 你哋依家唔系艇仔，冇玩啦。 散板嚟 嘅。我谂唔到你会抽呢单水。 喂，到最后啦，讲 点讲都好，都要讲翻七日啦。先问阿鬼一样嘢先，估几估数？ 50万？ 五十万？ 我估大啊， 估大， 真系估大啊！巴西都 你即系当对大溪地咩？50万？ 巴西都50-60万啦。 喂，大佬同又好 唔系啊？点解身边好多朋友咧？依家个经济环境好差嘅。 嗯。 有啲似嗰時2003年嗰個金融風暴咁嘅環境，多人上街嘅。 人數咧，我覺得就唔會少，但係咪咁多咧就要觀望咯。但係想問翻下， 唔使啦，20-20万。 喂，你覺得嗱，你從個即係法律或者係從個司法嗰邊睇翻啦，你覺得今年即係我哋當我哋陰謀論啲衰啲嘅估啦，小人之心。 陳總呢、這個 司法嗰邊佢 呢個台俾唔俾講真話先？ 俾 嗱講完俾人屌嘅。 俾講 嗱，真係佔中一定冇可能唔犯法嘅。 嗯、 我都系，我唔系因为我系良粉啊，我就翻消委讲法，因为所谓嘅公民抗命就系你对于一啲恶法有反应，你出嚟，或者你嗱不反对通知书唔系法例嚟嘅， 系， 只不过有不反对通知书咧，就代表你一定冇犯法咁解嘅啫。 嗯， 但系佢俾你嘅时间有限定噶嘛， 系， 过咗个时间就话你有机会犯法。 但我想讲，我想补充少少嘢先，缩咗啦，唔喺七日度搞。 哦，即系唔喺嗰日试啦， 唔喺嗰 日，咁好啲，咁好啲，咁啊证明孔令瑜真系清晰嘅个人。 嗯， 咁但系如果七一都唔试，有啲嘥咯。 嗯， 吓、啊，但系问题就系咩咧？讲翻啊，即系你话占中会唔会犯法咧？就一定犯法噶啦，大家要计自己成本。即系如果以阿 Melody， 即系头先讲阿陈玉峰啦，即系呢个之前做过记者，依家喺律师行做见习嗰个啦，佢咁样隔两年都俾人告嘅话，你预咗啦，如果你真系企得太前嘅话咧，嗰、那个公硬噶啦。 嗯， 因为点解咧？对于依家呢个政府嚟讲，我哋系蚁民嚟嘅啫嘛。 系 搞你大镬啲，定搞李泽楷大镬啲啊？ 嗯， 或者定系搞王慧基大镬啲啊？ 系 王慧基、李泽楷都搞啦，唔通为咗你坟总，为咗我贵唔搞、 嗯？ 搞硬 系， 但系问题是你计到自己成本，觉得？承受得到咪冇嘢咯？ 会唔会成本更加低咧？今年你觉得？ 冇可能啊，只会更高。 嗯， 只会高。以往就可能，诶、哎，今晚就塔你翻去，跟住俾你保释落口供，隔多个零月之后，诶、哎，我唔告啦。唔告意思唔系话唔够料做你，只系觉得唔需要告啦。我告发起人啫。但系今次我话俾你知，只要有参与去拉得嘅话，一定告。 嗯。 会唔会更加强硬？你觉得今年 咁又唔会出棍打嘅胡椒喷雾梗啦， 系 出棍打唔敢嘅，因为点解呢即系依家警察用紧嗰个伸缩警棍咧， 系 就小弟当年喺警察机动部队即系粉岭嘅时候咧，我负责做梳绳。 你系咩啊？你警 察机动部队我做行政主任嘅，我负责做梳绳嘅，系啊， 系啊。 咁其实有啲嘢咧，如果要用呢支警棍，或者有啲叫西洋点穴法，即系警察咧 系 嚟搬你走嘅时候，咪揿你啲穴位啊，搞到你好痛咧， 系 嗰啲系踩界嘅，但 系 应该正路。即警察或者政府攞咗个法律意见嘅判断咧，就系唔会衰好大镬、 嗯， 但系会用嘅。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摆明犯法噶嘛，我哋梗系做你啦。点解唔做啫？ 喂，我喺网点讲，我哋倾过一个阴谋论咧，你咧我又可以睇下贵意见咧，就系、是、咧今年咧多咗同以往有咩唔同咧，就是、多咗啲其他团体咧就比较激进啦吓，但就唔系又唔系话支持 嗱有两个团体咧，我中意嘅，但我唔会跟佢队嘅。 系 第一个法轮功啦。因为嗱，唯一有机会俾人揼咧，就系你跟法轮功。 系， 因为你知依家嗰啲咩爱乜差力啊， 系 嗰啲咩青年嗰啲咧，就追住嚟揼噶啦。即系当然啦，我哋翻工嗰阵，如果喺尖沙咀咧，我哋借嗰啲爱乜差力嗰啲嚟发泄嘅。 点发？ 即系永远经过见到有堆友咧喺度拿住块布遮住呢个法轮功咧，我特登过去攞份报纸。点解咧？搏佢嘈我嘅时候，我就对我老细发泄唔到，我就对佢发泄咯。 哦， 嗰啲啦。 系。 咁啊，第二样嘢啦，就系另外一条队我唔会跟嘅咧，你估下？ 另外一条队唔会跟会咩啊？ 即系嗱， 激进啲你讲紧， 唔系好激进嘅。即系嗱，呢个法轮功我一定唔跟噶啦。 系 另外一条队都系泛民支持者或者七一都系呢边啲人咧，我系唔会跟嘅。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我真系唔会跟，好担心。 热血公民咧， 热血公民根本唔知佢系乜，佢系咩组织嚟？其实 咩 佢咩组织？ 课外活动啦，你成功。 佢课外活动嚟啫嘛，大佬我冇报嗰个班，我去做乜啫？ 唔系最惨，而家课外活动。 喂，最惨咩？佢插完旗做完嘢之后，话喂呢单嘢唔关我事嘅，可能拱个老美男出嚟，我做嘅。但系老美男又唔系热血公民嘅咯。 系咯， 老美男只系郁文助理啫嘛。 普罗政治咧？ 普罗政治唔会出现噶。 吓？会唔会啊？ 点解普罗政治会出现咧？你觉得？嗱，我想听下你讲，点解普罗政治会出现咧？ 街站都有啩？ 我谂都冇。 唔系啊嘛，唔系唔系，佢会筹旗， 会筹旗啊， 筹旗都应该唔会用， 队就可能未必有嘅。 你黐线啊！如果以一个魅力型嘅教主，佢使乜队任何名目出嚟啫？ 唔系，佢要买书、啊，真系、啊，坚入坚入 买书咯、啊。 行緊排頭喎、啊，阿貴阿貴要講喎、啊，喺旺角旺角死啦，亞街老街，即係麥當勞對面。 咁樣，我打斷你啦。 嗰條 banner 掛咗部。 不如我打斷你啦。任何喺商務印書局見到嘅書咧，我都唔會當佢係泛民主派嘅。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喺商務印書局唔會見到李柱銘嘅書啦， 嗯、 就唔會見到黃丹嘅書啦、 嗯， 又唔會見到何俊仁嘅書啦。但我見到鬱敏嘅書啦，我見到老蕭嘅書啦。 嗱、啊，咁唔係我要俾翻個呢、這個疑點歸於被告，可能好賣啊嘛，好賣嘅擺喺熱豬肉台嗰度啦，係咪先 ？Kevin， 共產黨缺錢咩？ 咩啊？ 共產黨缺錢咩？ 商務缺錢我諗。 你知唔知印一本書3000印書量啦、 啊？係係係， 揾人執埋稿， 係 做埋封面，幾錢啊？ 幾皮咯，係嘛？ 兩皮半 嚇、啊啊，差唔多啦。 林伯講嗰對 friend 嚟㗎， 係 紅出版。 系、 啊，我有即系 friends deal 嘅，即系25,000、3,000本书帮你出，即系包括嗰啲咩咩， 搞唔晒一条龙啦，总之就系嘛， 咩咩又唔知佢跟郁敏定系跟老萧嗰啲咩 N 歌啊，即系 哦 next 歌 吓，冇讲呢嘢 系咩？唔系，我唔系嘅，唔好意思，原来唔系， 有三下补选嘅，25,000啫嘛，本书有好难做，不过嗱先帮嗱，因为你开咗 next 歌嘅名，我就讲啦 ，next 歌啲书咧就揾阿老彭出嘅， 系 即系市民发行， 系啊系啊系啊， 就唔系自己俾钱出嘅，呢、這个真心话。 嗯， 即系小弟去书展都试过俾阿 Next 哥撞到，阿贵唔系唔帮衬嘛，我都俾佢屈嗰本嘅，一路未睇过，跟住俾阿 Roger 攞咗，一路未俾过我， 系 啊60,000，屌乸声，咁唔系嗰啲嚟嘅，但系我话啲要出书唔难嘅， 系 啊，但系问题就系、是，总之商务见到嗰书嗰啲作者咧，我就唔会信噶啦， 我有筛选嘅原来， 梗系有筛选啦 ，OK， 喂，既然系咁嘅时候嘅话，唔系、啊，我又即系翻转头去讲，我觉得今年 嗱问多两样嘢啦，即系嗰本北上频道出咁嘅书，商务印书局有冇啊？ 冇。 冇咧， 唔系啊嘛，咁我哋水平比较低啫。 梗系唔系水平低啦，我话知你喺商务印书馆见到书错白字错到傻，呢本你哋自己出呢本，我觉得真系 OK 噶，但你系卖唔到过去。我知今日就算我贵贴多50,000出嚟，同佢哋嗰边倾，可唔可以同我唔好摆商务啦，摆大众啦、即系次要一啲啦，总之你集团啦，你都摆唔到嘅，点摆啫？ 唔明白、啊，但系商务好似有时都有啲咩高官丑闻啊啲咩噶，系嘛？ 假嘅嗰啲私帮嚟嘅大佬， 系 嗰啲咩高官丑闻嗰啲系报纸档卖噶， 咁咪系咯， 嗰啲系爆童嘅出版社噶， 系咯咪系咯， 啊所以爆童好捻有钱噶 ，又错嗰样出嚟啦，继续。 喂，仲有讲咗啊，嗰个李鹏嗰个回忆录系假噶， 点解 爆童出唔到嘅？ 哦 ，OK， 哦 喂，但系讲翻啦，即系嗱，我以我即系我而家暂时公布嘅资料啦，嗰个都几虚撼啦。同一时间啦，民阵行队就另外天马栏嗰边就庆回归活动啦， 嗯。 会唔会打大交啊？ 唔系，等先，打交要两个人噶嘛。 嗯， 当我好燥啦，我贵好燥啦，我而家漏你抽阿迪。 有冇人漏抽先？你觉得？ 我当我漏抽啦，我真系漏抽啦。阿迪，你同唔同我打？ 唔系边边漏抽先？你讲紧？ 人哋漏， 唔系边边人哋啊？ 一定系建制派嗰边漏噶啦。 建制派系啦，系啦。 你觉得有冇机会先？ 打唔成嘅。 嗯， 因为咧，建制派都怕死嘅，警察会放啫，但系都唔可以喐手先嗰、那个。 但系爱咩嗰啲好抽得 个。爱字头嘛。 同埋而家有個 開始頭肥佬咧會搞噶嘛，使我擔心咩？ 嗱，一集咧教主，我諗你可未俾我聽咧。一集教主咧個嘉賓裏邊咧有個蘭花系喎。 唔係嗰啲我知道啦、啊，教主嘅近衛兵嚟嘅。 係咯， 但係我好加佢蘭花系嘅，點解？對住爛人咧就出呢啲人。 咁咪係咯，咁咪抽得咯。教主哥直情講咩啊？以暴易暴啊 ！Kevin， 我問你一樣嘢。 阿正講， 如果愛字頭嗰啲同蘭花系抽，你買邊個贏？我啊分身蘭花系噶啦，因為呢班人真係好爛。第二样嘢，兰花有都有咧，有个特点嘅， 系 对政治系唔系冇要求啊，佢唔会出面嘅，即系佢唔会出嚟选啊， 系咯， 我话入政党呢班系，我唔可以讲烂头出，呢班系近卫军嚟嘅。 唔系，我话去嗱呢度咧，我就又去翻之前司法个问题嗰时问翻阿贵就话，即系我小人之心，我觉得咧，因为咧嗰时唔知边个讲过咧，就话今次条队咧就可能系爱嘟嘟同埋呢边咧就好埋嘅。 嗱，我收嘅风咧 系 就兰花系摆尾嘅。即係佢會好近法輪功，因為點解咧？以往民陣都撲街㗎啦，就唔係講孔令宇啊，不嬲民陣撲街嘅，包括以前阿肥婆做嗰時都係，永遠法輪 邊個先？ 李慧儀咯、 啊。哦， 李慧儀仲叫肥婆？呢、這個叫會肥胖啊？冇可能啊！ 冇、 永遠我話你知，就係呢、這個 我都冇肥啊！ 即係永遠就係呢個法輪功係擺尾嘅，係就唔想去搞咁多嘢。但係法輪功永遠好有陣型嘛！ 哇，法輪功我哋上年啊，哇，嗰條銀樂隊即係大佬，成個俄羅斯交響樂團 啊！你記唔記得有一劑我唔記得啦，舊年定前年啊，過去彌敦道遊行啊， 係 結果冇人去啊，都係得法輪功去啊！呢班有組織、有資源、有力量啊！ 見臭 啊！但問題我話你知，今年包底，我話俾你知，我幾肯定啊，人頭博户頭啊，係蘭花系， 係咩啊？ 蘭花系 做咩啊？ 包尾殺。 嗯，喂，第二样嘢啦，又要问下贵啦。当日一定头先讲过啦，好多好多好多，即系两边都搞活动啦。过去修顿球场。 我覺得咁嘅， 喂、哎，好問題， 聽埋先。 有咩人進佔收到風先 ？As of today， 我已經收到風啦。建制派，你朝早出嚟飲早茶，跟住喺灣仔睇升旗，跟住又喺翻灣仔飲完個茶，跟住過去維園行埋，唔使行得遠啦，行到去銅鑼灣嘅 Regal 酒店，轉彎咪垃圾站咪，永遠我哋笑啦。嗰啲 T 恤啊，直翻去抌曬嗰度噶嘛。行到嗰度就250。 喂， 呢两百五咧收咗先， 梗系啦。 喺嗰度垃圾站抌完 T 恤，抌完直翻换翻自己嗰啲文化 T 之后咧、跟住再行。200蚊嘅洗费嚟嘅。 喂，边度有报名啊？喂，即系执翻几嚿都好啊，大佬。 请联络当区嘅民建联议员 啦。搞错啊！屌、 啊， 请啲兄弟饮下嘢咯。 冇人敢闹我，最多树根闹我。喂，唔好都爆啊！ 喂，咁但系咩啊？收 喂，收等嗱，边个人进占先？嗱，呢个寿月斗寿棋。 我系先，我系估往绩嘅啫。如果喺收等嘅话，一定系迷茫。 嗯， 因为不嬲佢喺家计会有个台噶嘛。 系。 同埋咧，嗰度咧，依家嗱，我话俾你知，警察唔信其他组织噶啦。 系。 但系我估咧迷茫咧， 我明你意思，我明你讲咩啦。 迷茫咧，咁样可以倾下嘅。佢摆嗰度咧唔惊，俾佢摆咯。 系咯，刘墉都辞去咗咯。 刘墉嗰啲出翻嚟都冇事噶，系咪先？ 咪辞去咗啊？ 喂，呢轮我话知啊，如果睇迷茫啲嘢，或者睇呢个选民力量啊，唔系人民力量，简直好似睇科幻小说一样。居然依家传紧话阿宇阳同阿袁咏仪拍拖，跟住话哇，即系如果有老婆咧就好用啦，即系应该仲有结婚冲动啦、哇，真系快啲啊，唔该、我做三倍人情啊，如果你请我，我好想睇啊。 三倍几多先？ 三倍当1000蚊一份啦，我做3000蚊。 O K， 即系咁样。 嗰单嘢你有跟开就，唉，都知系咩噶。 我冇跟开，我估下噶咋。 都唔使估知咩啦。 整字咯。C D 又话咪你咯。 反车咯，唔系反慢咯。 反车啦嘛。小弟做咗两年车仔球迷会主席啊。 但系下边一定会有人嘈噶，即系 I mean， 就算迷茫爆嘅地方都好，实会有人。 你要记住一样嘢，任何香港政党，泛民又好，或者建制派都好。你下面有支持者嘈咧，系揿都揿唔住，即系等于嗰阵时阿教主推话你又追击民主党，冇办法，冇办法阻啦。何景桥之后我哋冇办法挡到啦。但系话知，只要喺湾仔修顿，仲要讲实一个地方有个空地，嗰度就系家计会嗰度咧。只要迷茫喺嗰度摆个阵嘅话咧，下面边个嘈咧都冇用嘅。点解咧？跟住会有好多支持者啊、纠察队啊就拉走噶啦。你信我，冇问题嘅。 嗱，讲 我依家谂紧啊，如果唔系因为屌喺呢个台做嘉宾主持。其实我都唔系嘉宾， 你主持嚟噶， 我主持啦。 系咯， 如果唔系应承咗你，我企街站嘅话咧，我唔会经过嗰个地方嘅，因为我好捻惊嘅。 你点会企嗰个地方啊？我哋街站唔喺嗰度啊。 我知啊，但我都讲咗先嘛，我惊你屈我落去企啊嘛。 都好喎、 啊，我情愿赞助 你。 你 都系专业稻草人嚟噶啦，你企 俾人打梗噶啦。 跟住我哋保护你，放心我保护你。 喂，讲下啲冇可能发生嘅嘢啦。如果当日即系话冇可能发生嘅，突然间即系个收咗个高台嗰度。突然间，教主同埋神携手高呼，一齐坐低，到普选为止。哇，咁啊真系， 咁咪咩咯？ 我想喊啊，即刻。 咁我咪去骑劫佢一齐唱 Who the fuck 咁样。 你都戇鳩啊！如果佢真系咁做，如果佢真系咁做啊，我即场填表申请加入 whatever 力量啊！ 即系好似奥运费孝顺同埋云嘉一齐跪手。 唔系啊，屌你哋唔好咁政治化啦！七一明明就系 呢个叫政治有新人，你咁政治化， 政治化啦！七一明明就系为咗反万嘅，你班咁样又戇鳩鳩咁，就讲乜？ 我又唔系万人迷，你咪继续屌咯， 冇问题噶。 OK， 喂，咁啊，趁狮子喺度啦，仲有少少时间问埋狮子啦。 我行过啫。 狮子落唔落嚟帮手街站啊？ 佢唔啊， 我大把 佢政党背景，佢大把嘢捞啊！ 唔系，我及到你写一首诗，我见到有图啊，有军咁。 屌你都唔识中文嘅， 我梗系唔识中文啦。我净系睇到几粒中文字嘅啫嘛。你讲咩啊？ 我好外国。 喂，又问下狮子啊？喂，你估下人数啊？喂， 估人数， 估人数啊？ 估人数， 开大开制 系啊？ 或者 30000上盘， 你可以估质量都得。 估捻咩？卡路尔转会几多钱？估唔到啦。 我觉得应该都人都多噶啦，25-30万左右啦。 个质咧会唔会多？ 乜嘢质啊？ 个即系个温度啊，今年会唔会多冲突咧？ 唔知会打电话问天文台喎、啊、呢、這个。 我屌！ 即系如果你讲话冲突嘅话，我觉得未必、啊。 呢个咩节目？呢、這个主持可以走嘅 。未必 哪次？ 未必会有好大冲突、啊。讲、真，即系因为以我估计咧，就大部分嘅组织都未谂掂点搞咯。 真系噶？ 系啊。 修顿咧就收唔收到风啊？呢、這个寿月边个拍落去啊？ 边个系修顿啊？ 就問你咯，有冇收到風咯？ 唔知喎、啊，就算有又點咧？冇嘢㗎，佢哋年年都係咁㗎啦。 唔係好搞笑㗎，即係我 有。唔係，我覺得咩嘅，即係 我有好多疑問、 啊。即係咁嘅，呢個唔使有疑問㗎啦，即係。无论你点冲咧，你都唔拉系最勇武嗰个嚟噶啦，即系你冲又会俾人屌噶嘛，系嘛？ 唔系啊，唔系冲唔冲嘅问题。嗱，我纯粹一个睇戏个角度去睇，有两台，有可能有两坛戏可以睇噶嘛。一个就系可能建制派同泛民嘅冲突系咪先？一个就系可能泛民内部嘅冲突噶嘛。 你问我，我都 泛民嘅，咁泛民内部嘅冲突可以好啦，够勇， 你讲前者先，你讲前者先，建制同埋泛民嘅冲突，你俾我啊！攞住件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嘅 T-shirt， 我都唔夠膽喺曼聯個門口賣啦。我話俾你聽，七一嗰一日啊，嗰啲撚樣只會喺隔離點點檔，收工咁啊走噶啦，唔會有衝突。 Okay， 啦，你所謂講嗰個泛民與泛民之間個衝突咧， 可以好撚用 我要修正你嘅講法。第一。乜嘢叫做泛民 ？OK， 呢个问题你本身已经好啦，有问题啦。 呢个即系咁啊， 系喎，明唔明其实咩叫泛民呢？ 系咪先？嗱，唔好喺度讨论，但系即系你话佢系泛民咧，佢嬲鸠你嘅，泛民负名词嚟嘅呢个系。 啊，系，唔可以硬套喎。 系咪先？你话真民主派同伪民主派，嗱，你咁问咧就得啦。 OK， 好， 系啦。 泛建制派咧， 咁啊，冲突嚟讲咧，老老实实咧就唔会有嘅，除非突然之间民阵行捻到去收墩就好山水，咁啊会打交。 唔系啊，噶嘛，你开你。我都话咁讲咯，民阵开个场俾你玩啫，有好多机构入去应揾个头摊档，屌你老尾，旧年我霸嘅，实有噶，实会嘈噶，系咪先？ 咁回， 然之后只捻住民阵， 唔系佢最捻多咪咩咯？ 我 长远 都 骑捻劫 你啦，家产。 唔会嘅，唔会嘅，你谂漏一样嘢，呢个系因为当日六四晚会或者六四晚会之前有少风波，所以你有一个咁嘅谂法，系咪？但系因为咧，你记住嗰条系，听我讲先，嗰条系记利阻字界，好捻柒短嘅啫。你可以挂一万支直花咧都冇问题。但系而家你由维园一路出发去到呢、這个遮打花园，你点可以 战线太长啦？ 你点可能抽水抽条咁捻长嘅战线、啊？ 我唔系讲话同你哋冲突、啊。 咩叫同我哋啊？我个体嚟嘅。 O K， 唔系同社记冲突、啊。 而家代表 过去 A 嘅个体，而家变咗 A 一、A 二、A 三、A 四。今年发生 嘅，你睇咗去 Facebook 写嗰啲古文先啦。 呢条友仔， 你当佢写记， 我系写记啊！你黐人线啊！戆鸠， 今日 即系咁嘅， 今日都系 嗱，即系咁嘅。 难保你听日唔系 黐人线啊！你系咪葡萄？我系写记爽完身份先。 我做咩要葡萄你啊？你都傻捻咗啦！ 喂，我哋唔好喺度制造。 喂，好啦，讲多少少啦。 我行过嘅啫，真系。 我知啊， 我都系你嗰度嗰个。 喂，写记摆边啊？写记咁劲。 社叫撚多檔喎、 啊，講下 啊， 呢、這個 關公喺邊啊？ 一出呢個酒即係酒店嗰度啊，即 係富豪酒店。 富豪酒店 係啦， 鵝頸 跟住鵝頸咯， 前面啦， 跟住正總又有喎、 啊，正總都有，係 啊 ，OK 三大地方， 記住咗字街咯， 記住咗字街， 跟住仲有興發街咯， 興發街 人強馬壯啊， 仲話我唔係社叫 up 到俾你聽啊， 所以 大家一定要支持社民連啊， 你嗰幾個位全部，你嗰幾個位全部係賣波鞋啲位啊， 咩啊？你唔好理我賣咩，總之凍喺度啊！筹到钱啦！呢个民主书院就喺灯笼街咯，就筹呢个非暴力抗争咯，系啦嘅训练咯。 O K， 系 啦，非暴力抗争仲有咩可以训练啊？ 就系训练你对付催泪弹咯，水。 非暴力抗争仲有催泪弹？ 我非暴力啫，人哋暴力噶嘛。 系咯系咯， 我唔信。 咩唔信咩先？ 赌百万啦！ 赌百万乜嘢先？ 唔信你咁样非暴力，仲有人会用暴力嘅方法对付你咯？ 你都黐捻柒线！ 你随意讲啦。 北望神州八九年嘅时候有几捻暴力啊？ 有几暴力啫？嗰啲猪嚟嘅啫嘛。 咁啊系，马力话斋猪嚟，咁咪系咯，即系你明唔明白？即系好捻简单啫嘛。即系我哋系人， 屌你咩自己倒死个肉酱意粉又屈鸠人， 乜撚嘢啫？就 OK 喎，咁样抽法 OK。唔系我讲紧就话，我哋系人啫，系嘛？南埔嗰啲屌你乜禽兽嚟噶嘛？坐喺度都有两个万九啦，系咪先？ 我唔撚子，如果讲细写记就唔撚子添。 咩啊？ 写记仲有个费格逊。 屌你咁撚樣抽， 費急 真 係 你咁樣真係唔撚得咯。我覺得 嗰個唔係嗰個係盲狗， 我覺得咁嘅，即係咧就即係有乜撚嘢咧，你就即係一係就開名，一係你就請佢上嚟講，唔好等我喺度先講。 開名陶君衡啊， 咁你請佢上嚟講咯，你唔好喺 請撚到啊黐線，同邊個請啊？同佢老婆請定同啲女請啊？ 屌你真係。 喂，差唔多啦，咁啊，咁啊，最后啦， 鸠吹咗太耐啦， 系啦，鸠吹咗太耐。 唉，我去完厕所翻嚟咧，仲吹紧。 问翻个主持人啦，问翻鬼啦。 你唔系你主持人嚟嘅咩？ 佢都系主持人， 佢主持啦。 我都唔知发生咩，呢个咩节目啊？唔好意思。 反问。 反 问大典。 唔捻 网台， 反问唔会俾你做咯。 喂，问翻你，今年点解有上七日？ 唔系呢个咩节目？ 今年唔需要原因上七日嘅，你唔中意就可以出街噶啦，即系好简单。我唔捻中意阿狮子咁，咪拣睇去边个街站咪对住佢屌咯。个问题出嚟行下啦，当运动又好，乜柒都好。 梗唔得啦， 点解唔得？ 唔系运动咯， 你都戇鳩，我依家系团结最大多数嘛，人哋中意运动都可以嚟噶。 咁好多人都唔运动噶。 哇，你讲嘢咁捻似教主嘅。 第一，唔好再叫嗰个人做教主，佢叫黄屋文啫，即系唔好称呼佢做教主。 化名嘢。 即化乜撚嘢名啊？教主唔係人人做到，唔好以為自己，唔好以為撚為自己係教主係教主，教主係乜撚嘢？可愛教主楊丞琳嗰啲就教主啦，你嗰啲唔 啊？佢係我唯一識嘅教主未死嘅，我識嗰啲咩 Steve Jobs 嗰啲瓜曬。教主唔系一般都短命嘅咩？ 咁你唔好咁样样抽水，即系 冇，即系咁讲。我讲咗呢个，我好尊重啊。吓， 唔知喎。 英文唔系，英文系揽迷，即系个赔率啱就买噶啦。 咁冇问题啦，都唔系万迷，都未。 即系你有冇见过英文咪成日孭住部蓝牙嘅耳机嘅？ 我阿李思哲咪攞个发夹夹住扮佢咯。 系啊，嗰耳机系攞嚟落篮嘅啫嘛。 你嗌郁文咪得咯，你嗌乜你嘢教主啫？ 但系佢有教徒喎。 咩啊？ 佢有教 嗰啲教徒自己以为自己教徒啫嘛。 我都系教徒噶。冇啊，边度申请啊？ 但会员同教徒两件事嚟噶嘛？ 哎，屌你老尾，你喺教会你未受洗都唔可以叫自己做教徒嘅，你知唔知啊？ 系咩？ 系呢个啊，边个？ 唔好捻再屈人系教主同教徒啦，讲真。 哦 ，OK。 即系唔好神化佢，系嘛？人哋神化佢，我哋唔好神化佢咪得咯？ 嗯， 系嘛？就系咁。 哇！我当然呆咗，唔识答。 系咯， 点解？ 我唔知再讲乜，因为我又谂 真系啊嘛，人哋会唔开心噶嘛？ 边个人？边个人？教主定教徒啊？ 你仲讲教主？ 系， 即系你唔好屈一啲凡人。 即系老萧会唔开心啊？ 咩啊？ 老萧咧？ 老萧会唔会唔开心？你问佢，即系唔好叫教主啦，真系。以后我觉得要改下呢个风气。 咁应该叫咩咧？ 黄文咯，郁文咯，黄文议员咯。 啊 ，YM 啊，咁啊。 社民连创党主席咯。 哦，呢个老人家咯，唔俾讲嘢啊。 哇，屌，咁你又唔好咁样。 老人家唔俾讲嘢咩？ 讲嘢咯。 系咯。我唔系老人家。 又要威又戴头盔呢啲咪教主？咪人人叫嘅 ，OK， 即系 教主就唔系人叫嘅。 喂，最后文镇嗰个几点行啊 ？C D 三点系嘛？好似。 我屌你啊！你都唔得知啊！ 三点咯。 咩啊？文镇里边有好多女嘅喎，你冇理由唔知嘅。 有咩女啊？ 你有好多女啊？唔系咩女啊？ 职业保立 啊，电视 小子都系女嚟嘅。OK， 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总之啦，七一啦，三点钟维园集合啦，系啦，再见。 咪讲多少少， 系 就有嗰日咧，就我哋可能情商阿贵咧。即係我哋個台都可能有個站啦，就可能嗰咧就可能一定會有個直播。 埋睇埋，梗埋掉啦，唉。 咁咧就阿貴都可能喺度噶啦，咁啊想。 唔係，可能我應承咗啦。 多謝貴哥，係啦，好啊，咁啊。 個站喺邊咧？北海中心軒尼斯道大約320几号附近嘅。 係啦。係咪會籌期㗎？ 我哋 籌啱， 係啦，咁講。 你梗係要講籌期啊嘛，大佬，你個站 先至好嘢 先得㗎。 唔係房。啊，个 media station 嚟嘅做访问， 咁筹期边度？ 筹期隔篱， 筹期我哋有啲行动嘅。 呢度讲多次啦，我哋已经即系有个，即系当日节目再讲一次啊。如果当日有啲人咧，你见到啲发生啲乜嘢特别嘅事咧，我哋会好尽快公布一个电话。咁咧你就可以将相啦，我哋片视紧 WhatsApp 过嚟咧，我哋直播掟出去。 哦，我知啦，嗰个电话号码就9998034啊嘛。 而第二样嘢系咩咧？大家各位听众亦都要留意住嘅，由其实礼拜一开始噶啦，所有关于我哋 Regency 呢边啊，关于七一嘅嘢咧，都陆陆续续 po 晒上去 Facebook 噶，咁啊留意住翻我哋 Facebook Regency 嘅page 就得。 我有回应喎，系公布电话嗰个都可以整蛊下人。我电话里面有啲人成日都好想整蛊嘅， 我知啊，你有梁振英手头号码嘛？我知道啊， 冇陈云啫。 我哋唔好住呢啲嘢往后先讲啦，费事可以揿 lift 咁啊 ，C D。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大家系咪觉得林奋强偷步买楼好醒呢？陈正心爱港力好型呢？张振远好成功又一表人才呢？梁振英又履行承诺，冇令大家失望呢？咁我就支持你留喺屋企叹下气，唔好出嚟游行啦。如果唔系嘅，七一见啦。